人类苦难有终止的一天吗？再次说，人类苦难有终止的一天吗？薛弟兄，请。 你同意吗？在现今，我们不难发觉，我们身边的人和我们所遇到的人，很多人都身心的疲累。他们除了面对自己的难题之外，社会的压力也加剧他们的压力，再加剧他们的精神压力，所以许多人感到前途茫茫，生活徒劳，或者是甚至没有意义，觉得活下去不会为了什么。除此之外，政治动荡、环境污染、罪行的猖獗、经济不稳等难题不胜枚举，所以许多人对前景也十分悲观，看到经济每况日下。所以圣经在罗马书的8:22，它很深切地描述现在人类所面对的处境。我们请翻开罗马书的8:22。罗马书的8:22，这说，我们知道受造的众生都一苦呻吟，直到现在。所以在2000年左右，圣经已记录到这个事实了，说众生一直在痛苦呻吟，直到现在。他的情况是每况日下，如果看报道的话，的确让人很灰心，对吗？所以有任何的解决方法吗？答案是有的。所以今天演讲会逐节的分析罗马书的第8:15-25。所以罗马书的8:15-25的经文主要的对象是受膏基督徒所说的。这群受膏基督徒是被上帝从人间拣选到天上去，以基督耶稣在天上的政府里面施行统治。所以今天演讲将会集中讨论这几节经文，以及讨论这群受膏基督徒在现今以及在未来会怎样遭遇我们。首先，我们会去了解为什么现今的社会充满苦难。人类的开始是这样的吗？所以如果你们有认识圣经的话，你知道人类的最初不是这样的。人类的最初，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所创造的都完美，生活是十全十美的，绝对没有现今的痛苦呻吟。所以耶和华 当初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亚当和夏娃，把他们放在一个乐园般的 园子里面，那地方叫做伊甸园，那边是空气很清新的，对吗？还也可以 有很多完美的一些环境，然后鸟语花香，可以说当时的人类祖先是一无所缺的，他们不会生病，也有很趣味的工作，也有很舒适的住所，而且有很好的工作让他们照顾下去，可以，并且他们有永远活下去的希望。所以这对于人类始祖，他应该怎样做呢？他们应该怀着感恩之心的去谢谢上帝，给他们一个这么好的完美的开始。但是很不幸的，我们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他并没有感恩之心，相反的，他背叛了耶和华。就像圣经所说的，他们犯罪了，他们选择违反上帝为他们所做的一些限制，他们犯罪，结果跟上帝远离上帝的。后果怎样呢？它的后果就是带来痛苦、困厄、死亡。那时候亚当夏娃是始祖开始痛苦呻吟的。过后呢，我们哪里来的呢？我们是亚当夏娃的后代，所以我们也继承了这种罪，他把遗传的罪遗传给我们，包括我们所有人。他现今带来是不完美的人，也会带来痛苦、困厄、死亡，因此很多人的生活变得很空虚。我们请看着经文，传道书的传道书一章十四节。传道书一章十四节，这经文的确很贴切地描述现今人所面对的一些问题的情况。这说一章十四节，传道书，我看见人在天日之下的一切作为，只见一切经都空虚，有如捕风。 所以经文想想看有没有应验在我们身上呢？有没有说我们的作为是空虚捕风呢？就在圣经里面，空虚的希伯来语词语意思是栖息，栖息或者是蒸汽，表示不实在的、不稳定的或缺乏恒久价值的，这是空虚含义。不实在、没有恒久价值的是空虚的，好像气一样，一触都不见掉了。所以我们很知道，在短短的人生旅途中，我们的周围一些朋友、一些同事或者是亲人，他们为了让自己活得更有意义或更有更快乐，他们都采取了不同的人生观或人生态度。为什么呢？在希望在人生的旅途中增添一些乐趣，增添一些意义。他们就可能是去享受啊，去吃啊，去旅行啊，去做些善事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些人都难免一死，在死之前呢，可能经历种种痛苦。还是你所说，他们这些是空虚的，没有恒久的价值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造人的目的原本不是这样的。所以因为亚当是要 反叛之后，把这遗产给我们，说目前我们一切也是一样，全部人类都是一样，困厄、死亡和痛苦呻吟。但是我们知道耶和华上帝他是慈爱的造物主，他不会让这种情况继续连续下去。他怎样做呢？他因此当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后，耶和华就应许了一个苗裔或者一个后代，就纠正这一切，给人一个稳切的希望。所以凡是对上帝有信心的，而且乐意遵循上帝旨意的人，都有一个幸福的前途。所以应许的苗裔或者是后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上帝委任他在天上的王国或是天上的政府里面，在不久会统治整个地球，让地球成为一个乐园，也让耶稣献出赎价去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影响，可以达到完美的身心。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演讲的主要的谈论要点，所以今天主要的谈论要点我们会集中在耶稣耶和华所拣选的144,000人上面。所以耶和华 也通过圣灵以奇妙的方式从人间收纳了144,000人做儿子，让他们跟耶稣一起在天上做君王和做祭司。所以这群人小群的受膏基督徒在现今以及未来都会大大的造福我们。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会讨论这罗马书的8章15到28节，这经文讨论过程中，你们可以我们会逐节的讨论，你们可以翻开圣经，不用移动它。除此之外，我们更会看出、更体会到，这144,000人的确是上帝仁爱的安排，的确他们扮演一个很重要角色，在目前能够造就我们的。好，所以我们现在看看罗马书的8章第18节。当然，讨论经文当中，记得这经文主要是针对受膏基督徒说的，不是针对我们说的，但是我们从中也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好，8章第18节，这里说，因此我认为目前所受的苦比起将来在我们身上显露的荣耀就微不足道了。经文所说的我们是指向这个受膏基督徒，因此他是针对受膏基督徒说的。他说所受的苦呢，就是在受膏基督徒里面，他有生之年他遵守上帝旨意的时候，他们也面对种种难题、种种的困境，都可能是死亡。他说将来在我们身上显明的荣耀呢，是指他们有希望跟基督一起在天上的王国里做王这件事。再看19节，他说受造的众生都在热切等待上帝众子显露出来。这经文跟我们有关系了。首先告诉我们说，受造的众生很贴切的都是指我们，指所有的人类是受造的众生，他们都热切等待，他们很热切等待，很希望一些事情发生。什么发生呢？他说上帝的众子显露出来。说上帝的众子是谁呢？就特别指向这群144,000人是从地上买回来的，他天上里面跟耶稣一起做王了。他说我们等待他们显露出来。说什么意思？到显露出来呢， 所以这个显露出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他们显露出来的话，就表明我们人类可以摆脱徒劳虚空的情况。什么时候显露出来呢？他们显露出来的时候就是大患难。这个受割礼显露出来是在大患难，这个日久不久就会发生。这圣经已经预言到这个日子了，就让全球的政治势力去攻击错误宗教的时候，这日子就开始把所有错误宗教消灭时，这大患难就开始了。他们当时就显露出来了。所以大乱结束的时候，耶稣和复活的受膏分子可以把耶和华的一切仇敌恶人恶事全都消灭掉。所以我们的确很热切等待这个他的宗旨显露出来，什么这个日子在不久就会发生。所以知道 凡那些服从上帝活着度过大患难的人，将会在耶稣的统治的一千年期间，在正义的新世界里面得享这个幸福，他们身心会逐渐的恢复完美，那时候就不会再呻吟，不会痛苦，不会再生病了。好像今天的主题所说，人类的苦难会结束，人类苦难有终止天吗？的确会的。当上帝的终止显露出来的时候，这个子就会最终结了。好，所以再看罗马书的八章二十节，就说受造的众生受制于徒劳的境况，不是出于自愿，而是由于上帝让众生受制于这种境况，不过众生仍然有希望。这经文相信大家也是很熟悉，对吗？可是告诉人说，受造众生是人类，他受制于徒劳的境况，他受这个境况这情况所控制，不是出于自愿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类啊，根本无法消除亚当夏娃遗传下来的罪，也无法说我是否选择活在世上，也不能选择的。被父母亲生下来，我们不能选择的。他受制于这种情况，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容许亚当夏娃在犯罪后生儿育女，于是他们的儿女都迫于无奈，生活空虚徒劳。和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众生仍然有希望，就刚才我们所读到的，上帝会通过一个苗裔或者是后代纠正这一切，通过天上的征服把这些诅咒铲除，让人类活在一个新世界里面。和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一节呢，他说就是受造的众生都获得释放，不再受腐败所奴役，反而得享上帝儿女荣耀的自由。他们什么时候会再得享上帝儿女荣耀的自由呢？不再受腐败所奴役呢？就是这群人度过了大患难之后，一千年过后，他们身心完美了，他们就不会受到这个腐败所奴役，相反的，他们会得享生活的自由。所以我们知道，当上帝的宗旨显露出来的时候，他们使忠心的人类得享上帝儿女荣耀自由，这正是耶和华本来要人类享有完美自由。想看到时候你啊，不用再苦苦挣扎才能做上帝看为对的事情，不像现在这种情况，你要做对的事情你是很难去做到的，你要做坏的事情是很容易的。所以看到一些读到一些资料，让你这样做，你要花出很多努力去纠正自己思想，去改变自己行为，才能做好事情。但是在乐园里面的时候不会这样的，这情况会改变的，因为到时候你会身心更完美，你的品格跟上帝更类似了，所以你很容易的去表现好的行为，这种情况会完全不一样。好，我们再看第二十二节，他说我们知道受造众生都一苦呻吟直到现在，所以我们这节经文相信大家都很体会，对吗？所以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在社会上，在政治经济科学方面付出了多少能力多少努力，是尝试去扭转这个情况，让人类过更快的生活，但是结果是失败的。科学越进步，人类越没有文明，越没有道德。可以看到出这种情况，他们可以让我们看到一同痛苦呻吟直到现今，就好像人类掉进一个软绵绵的沼泽地里面。如果你掉进去一个软绵绵的沼泽地里面，你能够自救吗？你越挣扎你越挣扎越撑，对吗？所以人类情况是这样的情况，根本不能好好的管理自己，也好好管理别人，要上帝插手扭转整个过程才能够自救。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所以说 终身一同痛苦呻吟，直到现在，就这里有。好，八章二十三节，他说：“不但这样，我们虽然有圣灵作为最早的收成，却也在心里悲叹，热切等待被收纳做儿子，或者救赎脱离身体。”这经文是特别指向这个受膏基督徒。其实受膏基督徒他们也本身也会心里悲叹，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也受到罪的影响，他们也是受罪影响，有犯错的念头，所以他们要克制，要向上帝祷告，求圣灵的帮助。他们也是面对我们同样的问题，即使他们能够上帝拣选他们到天上去做儿子，但是这也告诉我们说，他们也要等待做儿子。换句话说，他们也付出了很大努力，要服从上帝之时，才能够得到救赎，到天上去成为上帝的儿子。好，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四节呢，这里说我们得救就存着这个盼望，不过人看见所盼望的事就不用盼望了，所以还盼望自己已经看见的事情呢？所以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些受膏基督徒在现今他们也是热切的盼望，盼望这个日子盼望这个日子临到，能够在天上里面跟耶稣基督一起统治的大地，所以他们也在存着这个盼望和得救。二十五节，如果我们盼望自己看不见的事，就会忍耐的等候。的确，这经文提醒这基督徒们，他说，当我们盼望自己看不见的事，就是前头一些日子我们还没看见的。他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就会忍耐的等候。所以这受膏基督徒和我们也是适用的，所以我们要忍耐的等候这个日子来到，让我们可以摆脱这犯罪的倾向，这犯罪的遗传的罪，让我们可以在心思里面身心完美的活下去。好，所以罗马书的八章十五节的经文，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经文，主要是针对受膏基督徒说的，他们期待跟基督一起在天上的王国里实行统治，和在座的所有人呢？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研究圣经的话，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去天上的，我们在地上享受永生的。所以我们会期待这日子来到，能够在地上的乐园里面享受永生，能够继续快乐活下去。我们看一些我们所熟悉的经文，请翻开诗篇的三十七篇。三十七篇的十一节和二十九节，谁解说谦和的人必得着大地，大享平安，满心喜乐。二十九节，一人必得着大地，永远在地上安居。所以的确，圣经有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美好的希望，就是能够得着大地，永远活下去。而且留意字眼，字眼在说，当时候我们会大享平安和满心喜乐。的确，那种喜乐是难以言喻的，所以我们很期待这个日子来到。所以说，现今人即使笑，很多时候是皮笑肉不笑，对吗？因为他们很多难题和忧虑，在乐园情况里面，这事情会过去的。他说，我们会满心喜乐，所以的确很期待这个日子的来临。所以我知道，在圣经里面描述，今天十四万四千位忠心的受膏基督徒，大多数他们已经战胜了，对上帝保持忠心。忠贞已经回到天上去了，但是还有少数的一些受膏基督徒留在地上。虽然不久，在天上的宗旨显露出来的时候，消灭撒旦的邪恶世界。所以接下来我们会一连串的看到地球上有一连串的事情发生，表明上帝宗旨显露出来，这邪恶之都就快毁灭了。所以很多证据表明，我们正生活在这个制度的末期。除了圣经描述的说，有战争啊，有瘟疫啊，地震啊，基督徒被憎恨啊，有假先知起来，不法事增加，或者是大多数的爱都冷淡下来，以及亡国消息会传遍普天下。这经文大家很熟悉的，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看到这经文已经应验了。我们是不是一厢情愿呢？认为哇，圣经讲的哇应验了呢？是一厢情愿吗？表明说真相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并不是的。就是有些报道表明啊，一些团体啊，一些科学家，他们留意到啊，这世界有很大改变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纽约的二十五日的报纸，一月二十五日，这里谈到说一些事情啊，谈到一些科学家，他说，原子科学家表示啊， 他说现代的世界啊，面临核子军备竞赛重返，然后温室气体排放持续上升，以及国家支持的假新闻行动，他说让全球逐步迈向等同于冷战高峰的危险末日。这是报纸是刚刚啊不久前登出来了。他说人类一个是核子军备的竞赛已经重新回返到世界上，另一个就是温室气体排放，第三个就是什么呢？他说国家支持假新闻。如果留意报纸的话，他们一些国家大国要竞选的时候，他们怎样呢？他发布假的消息去攻击他对手，过剩的胜选了，当权了。所以这些新闻它背后看什么事情呢？是很危险的一个动作。包括我们看出这等于这个危险的末日的更接近这个末日。而且在一个原子科学公报一个报纸，他说在1947年创造的末日时钟，你听过吗？1947年创造的末日时钟，就是它有一个指标，比方说如果你越靠近末日来，如果它越靠近末日的话，可能 越靠近一分钟两分钟 更靠近了。他说这个末日时钟，全球接近末日指标如今已连续两年距离危险五月只剩下两分钟。科学家称这种危险情况为新的异常，说在末日时钟一个指标，他说剩下两分钟就末日了，这世界都无药可救了，就他们认为世界局势到这种地步了。所以看出什么呢？无论圣经的真相以及世俗们所做的一些指标一些观察，就表明这个世界很快就结束了，上帝很快就插手这个世界局势，上帝终极会显露出来，然后把这些世界铲除掉。就看出这些的确能够加强我们信心，让我们继续保持警醒。好，所以我们知道上帝的种子当中还在地上的人，很多时候他们保持一个坚定的信心，树立杰出的榜样，他们带头把这王国消息广传出去。所以今天的主要的一些灵粮是通过他们分发出去的，我们怎样知道这点呢？我们请看马太福音的24章。马太福音的24章45到47节，这里说，到底谁是忠信睿智的奴隶，受主人委派管理仆役，在适当时候给他们食物呢？他的主人来到，看见奴隶正这样做，奴隶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会委派他管理一切财物。说的确，这经文的确应验在这个小群的受膏基督徒身上。这圣经所说的忠心睿智的奴隶，他们正在获得到很大权力，把这王国信息广传出去，让世界知道上帝的标准、上帝的旨意以及上帝最快做的事情。你告诉人他的同工、他的上帝的种子在什么时候会显露出来。所以在现今，他们制作了许多影片、很多书刊、杂志、网站，让人去留意圣经的信息，也安排了聚会大会，强化上帝子民的信心。所以知道由于这些的灵粮，目前有800多万的人对耶稣的赎价建立信心，盼望复活进入新世界，或者是盼望活着度过这个制度的末日。所以这个希望是真实的，尽管还没有实现，但是仍然可以信的。说今天人类苦难会终止吗？的确会的。所以在座的所有人，说我们都有希望能够度过降临的大患难，问题是你相信吗？你有做妥准备吗？在现今上帝的种子在地上的移民已做好准备了，已经装备很多人要度过这患难，所以你们有没有跟他们的步伐一步一趋呢？还是听了算了呢？所以我们知道在目前我们要献身受尽，留在耶和华的组织里面，密切跟着小群人来往，跟他们服从他们的领导，耐心等候这个希望实现。所以问自己，我对这个忠心睿智的奴隶出版的文章，他的安排机会，我们有感恩之心吗？我们是否是服从呢？所以我们知道这跟我们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看这经文，这个罗马书的8章25节，所以我们这个希望实现的话，在目前我们必须忍耐的等候。罗马书的8章25节， 这经文说，我们如果盼望自己看不见的事，就会忍耐等候。的确，我们会有盼望这个事情发生，但是我们看不见。那经文鼓励我们说，我们要忍耐的去等候。什么是忍耐等候呢？就在圣经中，忍耐它不单单只是说是忍受考验和困境，很无奈的，哇，忍耐的考验困境很无奈，不是这样意思。这个意思还跟我们的思想和内心有关系的，这牵涉到我们对困境有什么看法和感受。所以忍耐的人会坚定不移，显出勇气和耐心，他并不是消极的，他会说啊，很无奈啦，很消极，不是，他们会显出坚定不移，显出勇气和耐心。当他们面对逆境时候，他们不是迫于无奈，而是满怀希望。为什么呢？他们知道他们忍耐下去啊，只要忍耐，继续忍耐下去的话，会有雨过天晴的一天，他们会得到上帝的祝福，能够达到身心完美的地步。所以，帮我看出，在现今忍耐，我们不会消极，不会逃避的。相反，忍耐我们充满力量，然后显示勇气和耐性，也知道我们会脱离的困境的，不是永远受制于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忍耐的意思。那我们可以继续展望未来。所以我们说鼓励，不要让任何消极的理由离开上帝的组织，相反要经常参加基督徒的集会，无论面对什么难题、压力、忧虑、考验等等，要向上帝祷告，从上帝那边吸取力量。我们知道上帝会垂听我们祷告的，因为他非常了解我们。他说我们头发也被全都被数过了，所以他非常了解我们内心。你知道什么？你有什么考验？什么难题？什么忧虑？什么情感上问题？他知道了。所以在适当的时候，他给我们开路，让我们度过这考验。所以要保持忍耐，知道这事情会不会永远下去的？上帝会一定会适当的时候给我们所需的帮助和提醒，让我们站立得稳。所以非常肯定，在不久将来，我们必不再受腐败所奴役，反而得享上帝儿女荣耀的自由。好，所以今天讲题是一个问号，说人类的苦难有终止一天吗？你的答案是什么？的确是有的，是非常肯定的。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一直在操纵这个事态的发展，所以乐园希望必定实现的。所以在演讲里面，鲍勇看强调什么呢？上帝的众子就是受膏基督徒，他们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未来及目前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要体会他们所做的努力，无论是出版一些书刊、影片、一些资料给我们看，所以我们要留心的聆听，你去看，然后细心的接受、服从。这样的话，我们期待他们肯定能够带我们度过降临的大患难。